是那么多，总有一个适合你。

you got me feeling this way. There's so much we can't explain. Maybe we're helping each other escape.

鲜艳的旗帜扬起， 在那奖励时你我患难与共， 哎， 互助关爱绝不无动于衷， 你真相对白正视历史，勇敢面对未来， 集团的英雄为平安的归来从不妥协， 那个尊严不容侵犯，永不让步，每个绿度不容侵占， 我不再是从前那保守记录的模样，坚毅的心和脚步没有谁能够阻挡，我不在乎别人是否对我嘲笑，尽管曾经我也是那样的渺小，乘风破浪就像他不在长征的路上，誓言捍卫这片大地利剑般的目光，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就让呼吸呼吸自由的跳， 这个国家的青年坚信，这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经历了贫穷和落后也曾一无所有，义无反顾，无论水有多深山有多陡， 一起走向前冲向前辈的路途，热情被唤醒，铭记前辈的付出，不要让我在这边肩负住艰辛，不必沉默了，放手的想法你我的尽量坚定， 经过了多年的磨练，告别了昨天，增加了锁链，凝聚了火焰，扛起个肩膀刷新记录，起那个灿烂生活披上的衣裳，跟着选择一个真理，怎么能把不可能的变成了可能，这个世界的顽强，那个坚强，不是可以战斗的，可是可以挑战， 乘风破浪就像他不在长征的路上，誓言捍卫这片大地，历经万难无关。

的时候 I will always be with you I will always be with you 大冒险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神游，总是幻想女生常常黑发带你走吧， 游戏一局战到天亮，黑眼圈就去进化，熬夜太可怕，快洗洗睡吧， 青春在你身后， 下的样子很丑，爱傻傻也没用，智商太丑，自然不同。 每次我买单还能走出门口，还不是我在身后。 真喜欢太冒险，可是你在我的眼前不用表演，笑笑就笑吧，有时没底线，在女生面前留点颜面。 真喜欢太冒险，反正觉得有点露脸你都看见，高兴就往那手，翻脸就往那口，但有你懂我这一点就足够。 放皱眉头，假装不再想走，什么鬼也不说。 五六七八，轮到你了。 睡觉爱抱着小熊，吃饭爱夹做葱头，除了家人也就我忍受你吧。 Go， 别以为你没有，有次选择太丑，不忍心把你吵醒，口水直流，拍照带走。 手机里存的你的自拍太多，内存明显快不够。 真心话。冒险，可是你在我的眼前不用表演，想笑就笑吧，于是没底线，在女生面前留点颜面。 心花太冒险，反正缺点有点露脸你都看见，高兴就往那手，翻脸就往那勾，但有你懂我这一点就足够。 情话当作筹码， 石头剪刀布，哦，被坑一把。 哈哈，你又输啦，怪兄弟你又是脾气太差。我真心话太冒险， 可是你在我的眼前不用表演，想笑就笑吧，越是没底线，在女生面前留点颜面。 真心话冒险，反正缺点有点露脸你都看见，高兴就往那手，翻脸就往那勾，但有你懂我这一点就足够。 终生是相思带的光芒方向。 见，人的对人的错，遇见了经过了，烈人滚了热滚滚，烈人不忘从前。

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秘密好孤寂。